许只是想你听见这里的秋冷一点，不拆开的琴键是我勇敢的凭借，也许再走五百里日夜就能走到从前。陌生的城市炊烟最美，故乡的水是滚热的 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

这样苍白给黑色